即係可以保得到肉之外呢，其實大部分都係拆完又起拆完又起㗎啦。 係係。 我哋覺得係好正常嘅道理，但係你睇下外國，即係環觀其他嘅地方，雖然你話香港一個即係地少人多嘅地方，呢個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要善用我哋個土地。一件事，但系你唔可以喺成个嘅世界同埋国际嘅潮流里边，而家讲紧保育、讲紧可持续发展嘅时候，我哋行路打倒褪噶嘛，净系讲紧钱啊，净系唯命是财啊，唯财是命啊，屌你真系有冇搞错啊，大佬呢、這个即系金融 loser， 唔管你话自己系 loser 啦，我唔知你 winner 定 loser， 你咁搞法系咪啊？喂，呢、這个地方已经系好凉薄噶啦，呢、這个地方已经系一个 mistrust 嘅 society 嚟。 嗯 嗯， 喂，点解我哋对人嘅信任系咁低？因为我哋竞争太激烈，今日你爬唔到我头嘅话，你就系即系喺我后边，永远都 喂。第二样嘢就系话，有乜可能你选到一个议员系会阻到呢个发展步伐噶？你真系讲，你个真系觉得议员系好捻大权力？喂，议员有几大权力？你知唔知噶？你知唔？你有冇读过《基本法》第74条噶？你戆鸠嗱，第三就系话喂。就算啊，唔系朱海迪嗰啲，喂，其实反而咧有啲地产商咧，你唔系叫佢咩阻唔阻止呢个发展步伐咧？有时其实佢哋都想阻止发展步伐，正如你讲，佢系想推高个楼价啊嘛，系咪？咁啊，新世界啊，喺呢个乜鬼嘢喺上水嗰度啊？喂，而家佢唔知有个鬼屋城啊？屌你唔捻，即系佢起咗成5年啊，都唔捻卖啊！ 哇， 咪俾人话鬼屋咯？ 哦， 喂，你有地你都唔捻放啦，你有楼都唔捻放啦，仲话发展 囤积居奇嘛，即系我已经即系好似阿陈茂波嗰阵时候咁啊，佢买晒嗰啲农地，就谂住你发展嘅时候，屌你咪同我买嗰啲地咯， 嗯， 咪所以有啲人咪扣帽子就话屌嗰啲友喺度反对嗰啲，其实想浪高少少个价啫嘛，或者系拖一个好事嘅时候即系出货啫嘛， 唔系即系有啲本土派啦，即系又喺度鹦鹉学舌啦，又戆戆鸠鸠咁，即系其实我唔知即系点解。同呢啲即係地產商可以咁撚 friend 嘅，即係講嗰啲嘢咁似啊！喂，大佬，即係好似鳩達咁樣叫你揾翻個相熟嘅地產商啊嘛，即係覺得你喺度收錢搞嘢啊嘛，即係呢咁嘅豬心之論啊嘛！ 即係嗰陣時候扣阿長毛帽子話佢人哋出錢俾佢笑一樣， 唔係即係呢啲咪梁鳩博咯，大佬！即係所以你話，即係有時你覺得本土派佢搞嘅嘢係咪蛇運咧？其實講真，嚴格嚟講，我唔可以覺得蛇運嘅，即 係右翼嘅運動， 係咯， 右翼嘅運動， 嗯。 喂，点解我对于佢哋成套所谓嘅意识形态咧，系深恶痛绝？ 嗯， 就系因为你由建立仇恨、族群矛盾开始噶嘛。 嗯， 青年新政喺全民退休保障嘅立场讲乜捻嘢？廿右派一样咯， 要廿年先得啊嘛。 佢有资产审查噶， 系仲有资产审查。 你唔好同我玩啲 grand theory 啊！因为香港控制唔到个人口政策，所以乜都唔使做啊。喂，呢、這个对唔住啊，呢、這个我同你个路线分歧啊，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噶啦。 嗯， 喺我哋左翼嘅人嚟讲啊，喂，呢、這个唔系我同你嘅政治斗争咩？喂，呢、這个系一个唔单止一个意识形态嘅斗争，呢、這个系我哋照顾啲弱势社群、基层市民一个好重要嘅渠道嚟噶嘛，公共政策大哥。你同我讲我攞唔到呢一个嘅人口嘅权利，所有嗰啲嘢都唔使做，乜嘢逻辑？乜嘢道理啊，大哥？ 土伯，你即系我唔知你有冇睇呢个礼拜二啊，即系嗰个政情揭露啦。咁啊，阿 CK 揾咗一班公字头嘅，即系系嘛，即系又工党啊， 未睇 就顾之然系啦。咁啊，街工啊嗰扎咧，即系成班即系叫做系即系一啲即系为工人打即系争取利益嘅一啲政党啦。揾晒嚟上嚟，喊苦喊忽啊！又话啊，今年立法会啊，即系呢啲即系为公治出头嗰啲政党咧，就全军覆没咁。 其实佢都要谂一个问题嘅，即系除咗你个论述咧系博唔到人啊嘛，我哋已经选举前讲噶啦，你点可能博唔到噶？ 系啊，系。 同埋你系唔敢博啊？ 唔系佢唔系 好明显，你系唔敢博啊？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话我唔熟噶，我唔熟书啊，因为我已经冇跟 social policy 所耐噶嘛。后屘我问翻人。原来所谓65岁透过家庭团聚，其实得1% 嘅啫， 1% 都唔够啊，占整体新移民嘅人口。 嗯， 阿哥，你唔会因为攞嗰100% 嚟开刀，你攞个锤仔嚟打个乌蝇噶嘛？你梗系打个攞乌蝇拍啊，大哥。 然之后令到香港人 99% 嘅人攞唔到全民退休保障。 你为咗仇爱，